看惯乱红迁就，至于你朝朝暮暮， 未知又何妨？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，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，是你给的承诺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, 在2011年，严艺丹凭借着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的主题曲《三寸天堂》名声大噪。这次为了电影搞定岳父大人，跨界制作原声带，献上诚意力作《手贴手的约定》，一人包办词曲制作，为励志喜剧谱写浪漫乐章。一起来听到《手贴手的约定》。 心只想要你相信我在手里最暖的爱情，手牵手的约定，无法里的风景，说好一起远行，直到世界都安静，手牵手的约定，紧贴着心跳的声音，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证明。